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遇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拾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lo debes sab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白桦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的手冷冷的，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就算多一分钟都不要再让你吹风。那就是定下来的时候，记着吧，最奢侈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幕都不愿意，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要逼我先闭上眼睛，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还经不起遗憾的事情，失眠还不可以，不是你。你每一夜离不开你， 都是爱情不羁遗憾的事情，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2016年，作为素人挑战者参加了浙江卫视的原创音乐挑战节目《梦想的声音》，演唱了《失恋爱情》《我如此爱你》两首歌曲，最终获得了参加万人演唱会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许一鸣《想你想疯了》。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看作我寂寥，冷冷的被窝睡不好，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扰，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在地上挖个洞，能不能止痛？地球另一端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知道，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在地上挖个洞，能不能止痛？地球另一端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在地上挖个洞，能不能止痛？地球另一端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

晚上，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比你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来自曹玄彬演唱的《可惜不是你》，由李卓雄作词，曹玄彬作曲，收录在了专辑《你的三次方》当中。2012年12月29号，由曹玄彬演唱的这首《可惜不是你》，在第20届中歌榜获得了最佳金曲奖。 疲惫的时候，喜欢开车回到最后，海边拥抱的温柔，想象你守着我，安静听完我的诉说，陪我一起看日落。你说要牵着我的手陪我走到最后，全世界都懂你会听我。然后每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你却再也没出现过。心的时候，

向往的剧情，无论多险，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行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东方幸福东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烟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讲的是轻轻弯，踩着落木走向绿肥暖黄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显得很长，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烟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跟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送轻轻弯，踩着薄暮走向雨飞暖黄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亲热文章，还有一位老船长。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曾志航作曲，唐家大小姐的填词，陈依婷演唱的《仙剑奇侠传五》的主题曲之一，叫做《少年情》。 漫漫路远，我们何处去？长剑相伴飘白衣，懵懂少年不知愁与情，风起江。山影成形。

他出版的多张唱片都引起了乐界的广泛讨论。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齐秦《晴朗》。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的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抓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去表白，在没有人懂得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不能炫耀，在没有人理解自己的志趣时不要困惑，活着自己的执着，活着自己的单纯，活着自己的痴醉，活着自己美丽的梦想。 I'm with the gang, gang, gang, gang, we about to go up. It's a lane, it's a thing, every time we show up. You a lame, lame, lame, and you so below us. Let your hoe, she know us, cause you know we glowed up. Stay down, you came up, you came up. You stay down, you came up, you hang up. I'm a feeling that's winning, representing I'm killing, representing religion, ending up independent, till my cars are the planet, let them take all the vitals, middle finger, right now, Michael Jackson, my idol, still a dust in the pothole, close to the plug, every day it's up single to mile, I still got me a Carlo, still got Monte Carlo, your car running so

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人民网消息，中国和肯尼亚合作的旗舰项目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华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于5月31日正式通车。蒙内铁路是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造的现代化铁路。昨日是端午小长假第三天，全国共接待游客35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7亿元。与首日相比，进城休闲游更加活跃，家庭自驾游、都市周边游、乡村休闲游占主流。国际方面，德国总统默克尔28日表示，欧洲有必要继续同美英两国尽可能地保持友好关系，但欧洲完全依赖他国的时代已经结束。英国广播公司29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将展开自查，以评估是否因自身的疏漏而未能阻止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发生。英国警方同日称，已逮捕16名与该案有关的嫌犯。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场，素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零折旧费，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三折起。三河珠宝城。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难爱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看世界，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是你不打理我的不行，我啰嗦。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ir 罐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听雨声滴答滴答，我在房间里面弹吉他，想写一首歌给你，关于爱的秘密。喜欢你看我的表情，喜欢听你叫我的需要说太多，就靠在我的身边。爱来的时候，想你的时候，挡不住也喜悦在心头。爱来的时候，想你的时候，闭上眼睛想想你就在身边。 想你的时候，忍不住的喜悦在心头。爱来的时候，想你的时候，闭上眼睛想想你就在身边。时候想你的时候，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远在眼前的你，那个最亲密的人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原来令人间最远的距离竟然是眼前。钢琴琴音落下，王心凌如泣如诉的歌声，一字一句的轻柔却直刺人心的袒露，最直接也最心痛的一种感觉。 仿佛像刻着一道透明隐形的墙，此刻的你紧闭心房，难触摸离得很近，却远在前的你，有时我觉得你像站在远方，眼神穿越过我，降落在遥远的地方，跟不上。告诉我 baby， 所有脆弱与迷惘，让我拥抱你倔强，我全部收藏。不给我 baby 你的脆弱与迷惘，想要理解体谅，爱会是方向，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旁，我在你身旁。不给我 baby 你的脆弱与迷惘， 次看见他是在徐静蕾主演的《情书》当中，第二次呢是在《双截棍》的 MV 当中。后来知道他是周杰伦的朋友，陆续充当了他很多部 MV 的拍摄。再后来还知道他是一个有潜质的创作歌手，来自刘畊宏。接下来听到的是《彩虹天堂》。 我不知不觉，你徘徊在从前，秋风悄悄地呼唤，听来尽是孤单。落叶的期盼，偏偏走有我难，行走脚步伴，等着抱紧回岸。我不问不问，也许好过一点，被遗憾关在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无望的空谈，一声声的轻叹，我也猜不到怎么把它纠缠。找不到方向，我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再用幸福的触摸一生，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尽情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我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再用幸福触摸一生，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尽情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无望的空谈，一声声的轻叹，回忆扯不断，怎么把它纠缠。找不到方向，我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再用幸福触摸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尽情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我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再用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尽情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

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你还要我怎样，薛之谦包揽词曲的一个招牌的薛氏情歌，正话反说的歌词，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情绪铺陈，苦情催泪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薛之谦的风格。来听到你还要我怎样。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离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我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割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我的情人的一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再来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有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花恋蝶，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美在人间，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爱你，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Pretorio vede così.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因为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因为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因为你若是情愿，我随着春风打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因为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因为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因为你若是情愿，我随着春风打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真心以为沉默让人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不见爱情的画面。能真心以为沉默让人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 是品味103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 丁鱼他具有非常深厚的演唱实力，突出的演绎风格，独特的外表形象，扎实的唱功，沉稳的台风，以及非凡的创作才华。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人歌手，丁鱼总是会把某种共通的情感融会凝练成为音乐，用音符替代情绪，用歌词娓娓表达。来听到天涯共此时， 浊水东去连四海，琴弦拨乱，化成星缕中装点，春意无边。好儿天下美名传，待客款款，吸引八方如染，满城欢颜。大芭蕉岭南青花卷中展，木屐清香又折散，东山西段旧时今日几楼下，又长落雨大，彩云追月步步高，遥看云山。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年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半梦圆。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年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半梦圆。花卷中展，木屐轻敲又折散，东山西观，旧时今日几楼下，又长落雨打，彩云追月步步高，遥看云山。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年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半梦圆。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暮年为谁红，痴心难越望，广州半梦圆。把梦值得押上生命年，见证天涯共此时，落英君一回，三山五岳齐助阵勇。 特别的轻松欢快，他的人也特别可爱，而且有才华。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必定每天都很快乐，即使是粗茶淡饭，也一定是幸福的吧。阿牛的《我是你的小小狗》，歌曲轻松诙谐，木吉他、口琴、钢琴、三角铁等等乐器的随意搭配，以及阿牛的一个半狗肺，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

幸福的战友，路不好走，你却依旧蔓延的爱，找不到理由，就像你年少时的承诺，独自无法抬头。紧拥着肩头，也是因为幸福的战斗，路不好走，你却依旧蔓延的爱，找不到理由，就像你年少时的承诺，我总无法抬头。黑暗中我的方向是你宽容的闪光，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为我轻轻摇晃，忘了最初的慌张，听我自由的吟唱，真的我会笑着流泪伴着那片荧光，真的我会笑着流泪伴着那片。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依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我是梧桐，拜拜，明天见。 没什么大不了，别再一下想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不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放不掉，至少你还有我，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